第六集。回去的路上，两个人没怎么说话。孟昭察觉陆时琛似乎心情不佳，一直到玉湖湾推门下车前，陆时琛才开口说话。 哎，对了，下次咱们什么时候见面？ 这问题让孟昭一时没反应过来。 下次什么时候都可以啊，你有事就联系我。 嗯。 陆时琛说完推门下了车，朝三号楼的方向走过去。孟昭琢磨了一下这个让他一时不知该怎么作答的问题。 下次什么时候见面？这问题问的有水平，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跟陆时琛见面。陆时琛是怎么想到问这个问题的？ 看着前面那个肩宽腿长的背影，孟昭想到十几分钟前陆时琛提及的失忆的事儿。 原本以为失忆这种小概率事件只会发生在电视剧里，没想到真就让陆时琛赶上了。不过一个人失忆之后真的会对过世的母亲毫无留恋和感情吗？ 孟昭无从体会这种感觉，但总觉得如果真的是这样，陆时琛实在是有些可怜。毕竟很多时候支撑自己走下来的其实就是记忆里自己母亲曾经给予的那些力量。直到陆时琛走进了三号楼的大门，孟昭才收回了目光。就在这时，搁在控制台的手机震了一下，打断了他的思绪。他低头把手机拿过来，有人发来了一条短信。 不是周岩。 根据以往的经验，孟昭推断出这应该是一个网络号码。果不其然，回拨过去之后，电话里出现了一款网络电话的广告。孟昭盯着屏幕上的四个字， 不是周岩，是说周岩并没有参与那起校园暴力案件。 给自己发这条短信的人是谁呀？是某个良心发现的知情者吗？孟昭正盯着屏幕，这时又来了一条短信。 成绩单。 陆时琛又梦见了那个女人。梦里是一个冬天，天寒地冻，气温低至零下，校门口有很多人站在风中，他们的脸都被呼出的一团团白气氤氲的看不清楚。那个女人朝他招手。 小琛，这里。 陆时琛像是一个旁观者，他看着那个小男孩撒开步子朝女人跑过去，扑到了女人的怀里。 冷不冷？ 女人说着把脖子上的围巾解了下来，弯下腰绕到了小男孩的脖子上，然后搂着他说， 车里暖和，快我们跑起来。 很奇怪的是，陆时琛作为这个旁观者居然也感觉到了那条围巾所带来的体温，还有那个女人手心的温热。在手机闹铃响起的一瞬间，陆时琛甚至有些贪恋这种温热，他想跟那个女人一起跑下去，想去那个女人说的更暖和的地方。明明已经醒了，但陆时琛还是闭着眼睛又回忆了一会儿刚才的那个梦。 小琛，到妈妈这里。 那个女人是他的妈妈。陆时琛看过母亲的照片，知道她叫石欣，生前是一个平面设计师。十岁时从那场车祸幸存下来之后，那些心理医生曾经试图用她母亲的照片唤起她的记忆。 小朋友，你看看这些照片，照片里是你的妈妈，你有印象吗？ 不要！ 哦，好好好，我们不看了啊，冷静冷静。 但是陆时辰每每看到母亲的照片，都会感觉到剧烈的头痛，以至于治疗无法顺利地进行下去。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许是前两年吧，陆时辰开始偶尔梦到自己的母亲，有的时候间隔几个月，有的时候间隔几周。 小琛，今天在学校开心吗？小琛，晚上你想吃什么啊？小琛，到妈妈这里。 梦里母亲的面孔有些模糊，但是陆时辰却能感觉到母亲的体温，那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会让陆时辰拼命地想回忆起十岁之前的事儿。但是如果想得太费力了，他的头疼症状又会剧烈地发作。也许是因为昨天看到了孟昭和他母亲的合影，自己才又做起了关于自己母亲的梦。陆时辰从床上坐起来，用手指捏了捏眉心，拿起床头的手表看了一眼时间，然后他下了床，走到窗边。陆时辰拉开窗帘看向窗外，不远处的十字路口似乎亮起了绿灯，人潮涌动，赶着上班的行人们行色匆匆地穿过马路。陆时辰觉得挺放松的，这些年在国外他一直保持着只睡四个小时的习惯，他不太需要睡眠，只需要高浓度的咖啡来维持精力。心理医生曾经对他说， 陆先生，你这样的生活习惯不但不利于你的精神状态好转，而且可能会加速消耗生命，导致短寿。 这话也不知道是不是在危言耸听，反正陆时辰没当回事儿。 在这个世界上活得太长会变得衰老而无力，在我看来这会是一件无趣且可怕的事情。 不过这几个月回国之后，他反而开始睡起了懒觉，也许是因为生活作息逐渐规律，他的精神状态也慢慢的好起来了。心理医生上一次甚至给他减轻了药量。陆时辰看到那辆黑色的汉兰达驶入了市局，然后那辆车停到了停车场，孟昭从车里下来跟同事打招呼，踏上市局大楼前的台阶，然后消失在市局大厅里。床头上的手机嗡嗡地震了两下，陆时辰收回目光，转身走到床边，躬身拿起手机，上头写着 知道了。 这是乔玉发来的。再上一条是陆时辰发出去的消息， 温怡疗养院早上九点。 早上八点，刑侦办公室的人各司其职地进入到了工作状态，周奇阳和任斌继续去走访当年的被告，程运则坐在工位上，一边咬着包子，一边在系统中查询案发班级的所有同学的背景资料。孟昭给周衍的继父打了一个电话。 你好，我是处理周衍案件的孟警官。 我知道你，孟警官。还有什么事儿吗？ 哦，没什么大事。您这里还有周衍高中时期的成绩单吗？ 应该有，我这就给你找一下啊。 嗯，麻烦您了。 挂了电话之后不久，对方就传来了三份周衍高三时的成绩单。孟昭把成绩单打印出来，盯着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出什么端倪来。 别的看不出来，倒是能看出赵彤的成绩下滑得很快。三月份的时候赵彤还在班级的前十名，到了四月份就下滑到了中段，等到五月份赵彤的成绩已经成了全班倒数第一，他交了白卷。 但是这根本就不算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孟昭来回地看着这三份成绩单，猜测着那个人在短信中说的成绩单到底是想提供什么信息。就在这时，程韵拿着一叠资料走过来了。 昭哥，资料都查好了。 这班里有钱有权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绝对是那种特别关照的班。我们高中的时候就是这种班，全校的好师资 都可着这一个班招呼。 孟昭翻看着那沓资料，程韵已经把当年班里家庭背景优越的孩子放在了最上头。这些人中有区长的儿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女儿，还有集团老总的儿子。以这些人的权势，帮忙安排工作、善后处理都不是什么难事。虽然缩小了范围，但是看来事情进展的并不会那么顺利。孟昭拿起笔，在几个人名的后面做了标记，然后递给了程韵。 喏，查一下这几个人的通话记录，看他们跟那几个被告之间最近有没有过联系。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